相字子正，本名庚生，年十二，以父德任为辇郎。季冠以修行敕擢为谏大夫。是时，宣帝寻武帝故事，招选名儒俊才至左右。庚生以通达能主文辞，与王褒、张子乔等并进对，现复诵凡数十篇，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。而淮南有枕中洪宝院秘书，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，即邹衍重道言命方，世人莫见。而庚生父得武帝时至淮南狱得其书，庚生幼而读诵，以为奇，献之，言黄金可成。上令点上方著作事，费甚多，方不厌。上乃下庚生立，立和庚生著伪黄金，系当死。庚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，入国户办，属庚生罪，赏一齐其财，得于东减死论。会出立谷粮春秋，整庚生受谷粮，讲论五经于石渠，复拜为郎中，己仕黄门，迁散骑谏大夫己仕中。元帝初即位，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，少傅周堪为朱立光禄大夫，皆领尚书事，甚见尊任。庚生年少于望之、堪，然二人重之，见庚生宗室忠直，明经有幸，擢为散骑宗正给侍中，与侍中金常时移于左右，四人同心辅政，患苦外戚徐使在位放纵，而中书宦官洪公实显弄权，望之堪庚生意，欲白罢退之，未白而语谢，遂为徐使及公贤所赠诉，堪庚生下狱，及望之皆免官，语在望之传。其春地震，夏克星显毛卷舌尖，上感悟，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，奉朝请。秋征堪相，欲以为谏大夫，公显白皆为郎中。冬帝复振，时公显徐使子弟侍中朱曹皆侧目于望之等，庚生惧焉，乃使其外亲赏便是，言妾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，欲治大治，吾于贵戚上书，今道路人闻望之等附近，以为且复见毁禅，必曰常有过之臣不以复用，是大不然。臣闻春秋地震，为在位执政太盛也，不为三独夫动，亦以明矣。且亡者高皇帝时，既不有罪，至于一灭，后设以为将军，高后孝文之间，足为名臣。孝武帝时，倪宽有重罪戏，暗道侯韩岳谏曰：前吴丘寿王死， 陛下至今恨之，今杀宽，后复将大恨矣。上感其言，遂释宽，复用之，谓至御史大夫。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。有董仲舒作思维灾一书，竺福衍取奏之，下吏罪至不道，幸蒙不诛，复为太中大夫。胶西相以老病免归。汉有所欲兴，常有诏问。仲舒为世如宗，定义有一天下。孝宣皇帝时，夏侯胜作诽谤戏狱三年，免为庶人。宣帝复用胜，至长信少府。太子太傅明敢直言，天下美之，若乃群臣多此比类，难一二计。有过之臣，无负国家，有益天下，此四臣者足以观矣。前洪公奏望之等欲绝，三月地大震，公一并出，后复逝世，天阴欲雪，由是言之，地动待为公等。臣愚以为以退公贤，以彰必善之法，仅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，如此太平之门开，灾异之源塞矣。书奏公显以其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，此果服，遂待更生细狱。下太傅为玄成，见大夫共语，与廷尉杂考，和更生前为九卿，作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事侍中者，会离亲戚，欲退去之，而独专权，为臣不忠，幸不服诛，复蒙恩征用，不悔前过，而教令人言辨事，诬枉不道。更生作免为庶人，而望之亦作使子尚书，自冤前世。公显白领意欲治对，望之自杀，天子甚道恨之，乃着周刊为光禄勋，刊弟子张猛光禄大夫几世中，大见信任。公显淡之，硕赠悔焉。更生见刊猛在位，积以得复进，据其轻微，乃上封事谏曰：臣前幸得以骨肉被九卿，奉法不谨，乃复蒙恩，切见灾异并起，天地失常，征表为国，欲忠不言，念忠臣虽在全母，犹不忘君，全权之义也。况众以骨肉之亲，又加以救恩未报乎？欲结于城，又恐越职，然为二恩未报，忠臣之义亦疏于义，退救农母，死无所恨。臣闻顺命九官，己己相让，何之至也？众贤合于朝，则万物合于也，故萧韶九成而凤凰来仪，积食腐食，百兽率舞，四海之内米不和宁。及至周文，开基西郊，杂踏众贤，往不素合， 崇推让之风，以消纷争之讼。文王寂寞，周公思慕，歌咏文王之德。其诗曰：乌木清妙，素庸显象，己己多事，秉文之德。当此之时，吴王周公继政，朝臣合于内，万国欢于外，故晋得其欢心，以示其先祖。其诗曰：有来庸庸，制止肃肃，相为毕公，天子穆穆，言四方皆以和来也。诸侯合于下，天应报于上，故周颂曰：降服攘攘。又曰：以我离谋，离谋迈也，始自天降，此皆以和制和，或天助也。下至忧虑之际，朝廷不和，转相非怨，诗人急而忧之曰：民之无良，相怨一方，众小在位而从邪异，息息相视而背君子，故其诗曰：息息子子，亦恐之哀。谋之其臧，则惧是为；谋之不臧，则惧是一。君子独处守正，不挠众王，勉强以从王室，则反见曾独缠宿，故其诗曰：密勿从事，不敢告劳，无罪无辜，缠口嗷嗷。当世之时，日月薄时而无光，其诗曰：朔日辛卯，日有食之，亦恐之丑。又曰：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，今此下民，亦恐之哀。又曰：日月居凶，不用其行，四国无政，不用其良，天变现于上，地变动于下，水泉沸腾，山谷溢出。其诗曰：百川沸腾，山冢猝崩，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，哀今之人，胡惨莫成。霜降失节，不以其时。其诗曰：正月繁霜，我心忧伤，民之额言，亦恐之将，言民以事为非，甚重大也。此皆不和，贤不孝亦未之所至也。自此之后，天下大乱，篡杀殃祸并作，厉王奔至，幽王见杀，至乎平王末年，鲁隐之使即位也。周大夫寨伯乖离不和，出奔于鲁，而春秋未会，不言来奔，伤其祸殃，自此始也。事后隐士事清而专自，诸侯背叛而不朝，周氏卑微。242年之间，日食36，地震5，山陵崩至2，彗星3现，夜长星不现，夜中星陨如雨衣，火灾14，长敌入3国，50陨坠，6亿退飞，多迷。有欲飞渠欲来朝者，皆一见。昼明会，欲募兵。李梅冬时，7月霜降，草木不死。8月杀书，大欲薄。欲雪雷霆失序相成， 水旱饥，园中鸣，风舞并起。当世时，祸乱折应，弑君36，亡国52。诸侯奔走，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生数也。周氏多祸，尽败其师于茂荣，伐其郊，郑商桓王，荣执其使。魏侯朔赵不亡，其逆命而助朔。五大夫争权，三军更立，莫能正理，遂至灵夷，不能复兴。由此观之，和气至祥，乖气至义。祥多者其国安，义重者其国危。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陛下开三代之业，招文学之士，悠游宽容，使得并进。今贤不孝混淆，白黑不分，邪正杂糅，忠谗并进。张交公车，人满北军，朝臣传武，交吏乖辣，更相缠素，转相是非，传授增加，文书分纠，前后错谬，毁誉混乱，所以荧惑耳目，感于心意，不可生载。分曹为党，往往群朋，将同心以献正臣。正臣进者，治之表也；正臣献者，乱之基也。成治乱之基，谓之熟任，而灾异朔陷，此臣所以寒心者也。夫成权借势之人，子弟临及于朝，羽翼阴附者众，伏凑于前，毁誉将必用，以众乖离之咎，是以日月无光，雪霜下陨，海水沸出，灵谷溢处，烈星失行，皆怨气之所致也。夫尊衰周之轨迹，寻诗人之所赐，而欲以成太平至雅颂，由确行而求及前人也。出元以来6年矣，按春秋6年之中，灾异未有仇如今者也。夫有春秋之义，无孔子之咎，犹不能解分，况甚于春秋乎？元其所以然者，谗邪并进也。谗邪之所以并进者，由尚多疑心，既以用贤人而行善政，如获赞之，则贤人退而善政还。扶植狐疑之心者，来谗贼之口；持不断之意者，开群网之门。谗邪进则众贤退，群网盛则政事消，故亦有匹态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君子道消则政日乱，故为匹。匹者避而乱也。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小人道消则政日治，故为泰。泰者通而治也。诗又云：玉雪飙飙，渐现玉箫，与义同义。昔者滚、公公、欢都与舜与杂处尧朝，周公与管蔡并居周魏，当世时迭晋相毁，流言相谤，岂可生道哉？帝尧成王，能贤舜与周公，而孝公公管蔡， 故以大志荣华至今。孔子与季孟偕士于鲁，李斯与叔孙俱患于秦。定公始皇嫌季孟李斯而笑孔子叔孙，故以大乱，侮辱至今。故治乱荣辱之端，在所信任，信任既贤，在于坚固而不移。诗云：我心非石，不可转也，言首善独也。亦曰：患汉其大号，言号令如汉，汉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善令，未能于时而反，是反汉也。用贤未能三旬而退，是转时也。论语曰：见不善如探汤。今二府奏宁产不当在位，历年而不去，故出令则如反汉，用贤则如转时，去宁则如拔山。如此望阴阳之条，不亦难乎？是以群小窥见间隙，原是文字，巧言仇底，流言绯闻，华于民间。古诗云：忧心巧巧，蕴于群小，小人成群，成族蕴也。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与季与高尧传相及引，不为毕周。何则？忠于魏国，无邪心也。故贤人在上位，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。亦曰：飞龙在天，大人聚也。在下位，则思与其类俱进，亦曰：拔毛茹以其喙，征集。在上则引其类，在下则推其类。故汤用伊尹，不仁者远，而众贤智，类相智也。今宁邪与贤臣并在交己之内，合党共谋，为善一恶，悉悉子子，硕涉危险之言，欲以轻以主上。如忽然用之，此天地之所以先界，灾异之所以众志者也。自古名圣，未有无诸而治者也，故舜有四放之法，而孔子有两贯之诸，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。今以陛下明志，诚深思天地之心，既察两贯之诸，览匹太之卦，观浴血之师，立周唐之所进以为法，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，靠祥应之福，醒灾异之祸，以窥当世之变，放远宁邪之党，坏散险蔽之据，渡闭群网之门，广开众政之路，决断狐疑，分别犹豫，使是非秉然可知，则百亿消灭而众祥并治，太平之基，万世之利也。臣幸得托肺腑，常见阴阳不调，不敢不通所闻，且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世一二，调其所以，不宜宣泄。臣谨重封昧死上。公显见其书，欲与许使毕而愿更生等，堪幸公方，自见孤立，遂直道而不屈。是岁夏寒， 日清无光，公显及徐使皆言堪蒙用事之咎，赏内重堪，又患众口之浸润，无所取信。时常安令杨兴以才能性，常称誉堪，上欲以为助，乃见问兴。朝臣隐隐不可光禄勋，何也？兴者轻巧事，未上宜堪。因顺旨曰：堪非独不可于朝廷，自周礼亦不可也。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回骨肉，以为当诛，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，为国养恩也。上曰：然此何罪而诛？今宜奈何？兴曰：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，食邑300户，勿令典事，明主不失师父之恩，此罪策之德者也。上于是疑，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一言堪蒙短，上因发怒免封，语在其传。又曰：封言堪蒙真信不立，朕敏而不至，又惜其才能未有所效，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，蒙怀礼令。贤等专权日甚，后3岁余，孝宣庙阙灾，其会日有食之。于是上诏诸前言日便在堪蒙者责问，皆其首谢。乃因下诏曰：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，命而复朕，资质书貌，道术通明，论义正直，秉心有常，发愤捆弊，信有忧国之心，以不能阿尊世贵，孤特寡助，一压遂退，足不克明。王者重臣建议，不务自修，身为其故，而反暗内说天，托救此人，朕不得已出而示之，以彰其才。堪出之后，大辩仍真，众议默然。堪至位积年，而三老官署有识之士永颂其美，使者过郡，米人不称，此故足以彰先帝之知人，而朕有以自明也。俗人乃造端作基，非一底期，或隐幽隐，非所宜明，亦以以类，欲以现之，朕亦不取也。朕迫于俗，不得专心，乃者天助大义，朕甚惧焉。今堪年衰岁暮，恐不得自身，排于一人，将安咎之哉？其征堪亦行在所，拜为光禄大夫，至中二仙旦，领尚书事。蒙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，显干尚书事，尚书5人皆其党也。堪悉得见，常因显白事，视觉显口，会堪即因，不能言而足。显乌赠蒙，令自杀于公车。更生伤之，乃著疾谗、折要、救危及侍诵，凡8篇。一兴古事，道己及同类也。 岁废十余年。长帝即位，贤等服孤，更生乃复进用，更名相。相以故九卿诏拜为中郎，使领户三府都水，朔奏封事，迁光禄大夫。是时帝元就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，以太后专国权，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。时朔有大义，相以为外戚贵盛，奉兄弟用事之咎，而上方精于诗书，观古文，诏相领教中五经秘书。相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修旧之应，相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福瑞灾异之际，推计形势，连传祸福，助其瞻验，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，凡十一篇，号曰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奏之。天子心之向中经，故为奉兄弟其此论也。然终不能夺王室权。久之，迎起昌陵，数年不成，复还归炎陵，制度太奢。向尚书谏曰：“臣闻义曰，安不忘威，存不忘亡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故贤圣之君，博观忠史，穷极事情，而是非分明。王者必通三统，明天命所受者博，非独一姓也。孔子论诗至于因是夫敏，贯将于经，喟然叹曰：大哉天命，善不可不传于子孙，是以富贵无常，不如是，则王公其何以戒慎，民盟何以劝勉。盖伤微子之事周，而痛因之亡也，虽有尧舜之圣，不能化丹朱之子，虽有禹汤之德，不能训莫孙之桀纣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。昔高皇帝既灭秦，将都洛阳，感悟刘敬之言，自以德不及周，而贤于秦，遂徙都关中，依周之德，因秦之祖，视之长短，以德为孝，故常战栗，不敢会亡。孔子所谓富贵无常，盖为此也。孝文皇帝居霸陵，北临侧，亦凄怆悲怀，故谓群臣曰：嗟乎，以北山石为果，用柱序着臣妻其间，岂可动哉？张氏之进曰：使其中有可遇，虽故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遇，虽无实果，又何期焉？夫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，故世之之言为无穷计也。孝文悟焉，遂薄葬，不起山坟。亦曰：古之葬者，后义之以心，藏之中也，不封不树。后世圣人义之以棺椁，棺椁之作自皇帝始，皇帝葬于乔山， 摇藏几阴，丘垄皆小，藏具甚微，顺藏苍梧，二非不从。与藏会稽，不改其列。因汤无藏处，文武周公葬于壁，秦穆公葬于雍陀全公齐年管下，初离子葬于武库，皆无丘垄之处。此圣帝明王贤君治世，原览独虑无穷之计也。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义而薄葬之，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志也。夫周公武王帝也，葬兄甚微，孔子葬母于房，称古墓而不焚，曰：秋东西南北之人也，不可不食也。为四尺坟，欲与而崩，弟子修之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流涕曰：吾闻之，古者不修墓，改非之也。颜陵季子视其而反，其子死，葬于营帛之间，穿不及全，炼以石符，封坟严槛，其高可饮。而豪曰：骨肉归附于土，命也，魂气则无不知也。夫营帛去无千囿余里，季子不归葬。孔子往观曰：颜陵季子于礼何矣？故仲尼孝子而颜陵慈父，舜与忠臣，周公替帝，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，非苟为简，常便于礼也。宋桓司马为食果，仲尼曰：不如素朽。秦相吕不韦及智略之事而造春秋，一言薄葬之意，皆明于世情者也。待至吴王阖闾为礼厚葬，时又余年，越人发之。及秦惠文武昭延襄武王，皆大作丘垄，多其义葬，娴静发掘铺路，甚足悲也。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，下固三泉，上重山坟，其高五十余丈，周回五里有余，石椁为油管，人高为灯烛，水银为江海，黄金为浮砚。珍宝之藏，机械之变，棺椁之力，公馆之盛，不可生援。有多杀工人，生埋工匠，计以万数，天下苦其义而反之。骊山之作未成，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。象及凡其公事盈语，王者贤见发掘，其后牧而亡羊，羊入其凿，牧者持火照求羊，失火烧其葬椁。自古至今，葬未有胜如始皇者也。数年之间，外被象棘之灾，内离牧树之祸，岂不哀哉？是故得弥厚者葬弥薄，志欲深者葬欲微，无德寡志，其葬欲厚。丘垄弥高，宫庙甚立，发掘必速。由是观之，明暗之效，葬之吉凶，昭然可见矣。 周德既衰而奢侈，宣王贤而中兴，更为简公事，小寝庙，诗人美之，思干之师是也。上章道公事之如志，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，即鲁言公客室宗庙，多筑台囿，后嗣再绝，春秋次焉。周宣如彼而昌，鲁秦如此而绝，是则奢俭之得失也。陛下即位，公亲节俭，使营出陵，其志约小，天下莫不称贤明。即喜昌陵，增壁为高，积土为山，发民坟墓积以万数，营起一居，七日破促，公费大万百余，死者恨于下，生者愁于上，怨气感动阴阳，阴之以积谨，物故琉璃以十万数，臣甚敏焉。以死者为有之，发人之目，其害多矣，若其无之，又安用大。谋之贤智则不悦，以示众数则苦之，若苟以悦愚夫淫耻之人，有何谓哉？陛下此人独美甚厚，聪明疏达盖世，怡弘汉家之德，崇刘氏之美，光昭武帝三王，而故与暴秦乱君竟为奢侈，彼方丘陇，悦渔夫之目，龙一时之官，为贤治之心，王万世之安，臣切为陛下修之。为陛下上览名圣皇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志，下官贤治穆公颜陵初礼张氏之之意，孝文皇帝去坟薄葬，以简安神，可以为则。秦昭始皇增山厚葬，以耻生害，足以为戒。出陵之魔，宜从公卿大臣之意，以息众数。书奏上甚感相言，而不能从其计。相睹俗靡奢淫，而赵魏之属岂微贱与礼智？相以为王教由内及外，自尽者始，故采取诗书所载，贤非真富，兴国显家可法则，即聂壁乱王者，续赐为列女传，凡八篇，以戒天子。即采传记形式，著心绪说愿，凡五十篇奏之。朔尚书言得失，陈法戒，书数十上，以著观览补遗缺，上虽不能尽用，然内加其言，常皆叹之。时尚无祭祀，正由王室出，灾异尽甚，向雅其陈汤智谋，与乡亲友独谓汤曰：灾异如此，而外加日盛，其见必危刘氏，吾幸得同姓莫属，累世蒙汉厚恩，身为宗室遗老，历仕三主，赏以我先帝旧臣，每进见常加优礼，无而不言，孰当言者？相遂上封事即见曰：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 然而常危，莫不欲存，然而常亡，使欲臣之术也。夫大臣操权柄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昔晋有六卿，其有田崔，魏有孙宁，鲁有季孟，常掌国事，世执朝柄。中后田氏取齐，六卿分晋，崔杼弑其君光，孙林甫宁直出其君看，弑其君飘。既是八邑五余亭，三家者以雍彻，并专国政，族主昭公。周大夫尹氏管朝事，浊乱王室。子昭子猛更立，连年乃定。故经曰王室乱，又曰尹氏杀王子克，甚之也。春秋举成败，禄祸福，如此类甚重，皆阴盛而阳微，下失臣道之所至也。故书曰：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尔家，凶于尔国。孔子曰：禄去公室，正待大夫，威王之兆。秦昭王就攘侯，及泾阳、邺阳君，专国善事，上假太后之威，三人者权重于昭王，加附于秦国，国甚危殆。赖物范雎之言，而秦复存。二是委任赵高，专权自恣，拥蔽大臣，终有言乐妄疑之祸，秦遂已亡。晋室不远，即汉所待也。汉兴，诸吕无道，善相尊望。吕产吕禄袭太后之宠，举将相之位，兼南北军之众，拥梁赵王之尊，骄迎无厌，欲威刘氏。乃中正大臣将侯朱虚侯等结成晋节，以诛灭之。然后刘氏复安。今王氏一姓，成朱伦华谷者23人，青子貂蝉充盈卧内，鱼鳞左右。大将军秉氏用权，武侯骄奢剑圣，并作威服，击断自恣，行污而祭祀，深思而托功，以东宫之尊，假生旧之亲，以为威重。尚书九卿、州牧郡守皆出其门，管职书记朋党毕周，称誉者登进，侮恨者诛伤，游谈者助之说，执政者谓之言，排摈宗室，孤弱公族，其有智能者，由非悔而不进，远绝宗室之任，不令得己事朝省，恐其与己分权，朔称燕王阁主以遗上心，必会屡获而弗肯称，内有管蔡之盟，外假周公之论，兄弟聚众，宗族盘户，礼上古至秦汉，外戚贱贵，未有如王室者也。虽周皇甫、秦攘侯、汉武安、吕获上官之属，皆不及也。物圣必有非常之变先现，为其人微相。孝昭帝时，冠石立于泰山，蒲柳起于上林，而孝宣帝即位。今王室先祖坟墓 在济南者，其子柱生之夜，扶书上出屋，根插地中，虽历时其流，无以过此之名也。世事不两大，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。如下有泰山之安，则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为人子孙，手持宗庙，而令国祚移于外亲，降为造吏，纵不畏身，乃宗庙何？妇人内夫家，外父母家，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。孝宣皇帝不与旧平昌乐昌侯权，所以安全之也。夫明者起伏于无形，消患于未然，以发明诏，吐德音，元晋宗室，亲而纳信，处远外戚，无受以政，皆罢令就地，以择孝先帝之所行，后安外戚，全其宗族，成东宫之义，外家之福也。王室永存，保其绝路，刘氏长安，不失社稷，所以包牧外内之幸，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。如不行此策，田氏复现于今，六卿必起于汉，为后嗣忧，昭昭甚明，不可不深图，不可不早虑。亦曰：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，机事不密则害成。唯陛下深留圣思，审顾机密，览往事之戒，以折中取信，举万安之时，用保宗庙，久成皇太后，天下幸甚。书奏天子召见相，叹息悲伤其意，谓曰：君且休矣，吾将思之。以相为中垒校尉，相为人简易无威仪，廉敬乐道，不交接世俗，转机思于经术，昼诵书传，夜观星宿，或不寐达旦。元延中，兴备东景，蜀郡民山崩，雍江想悟此意，语在五行志，怀不能已，复上奏，其辞曰：臣闻帝舜借伯禹，吾若丹朱傲；周公借成王，吾若殷王纣。诗曰：殷见不远，在夏后之事，一言汤以桀为戒也。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，不会废兴，故臣敢及臣其余，为陛下留神察焉。仅按春秋242年，日时36，襄公游朔，率3岁5月幼鸡而一食，汉兴气静宁，孝景帝游朔，率3岁1月而一食。臣向前朔言日当时，今连3年避时，自建始以来，20岁间而80，率2岁6月而一发，古今罕有。亦有小大希愁，沾有疏疾缓急，而圣人所以断疑也。亦曰：关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昔孔子对鲁哀公，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，故立师则设题失方，孟邹无忌，此皆异性之变也。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，日月薄时，山灵沦亡，辰星出于四梦，太白经天而行，无云而雷，王始夜光，荧惑袭月，孽火烧宫，野禽戏庭，都门内崩，常人献临洮，时陨于东郡，星被大角，大角已亡，观孔子之言，考暴秦之意，天命信可畏也。及项籍之败，亦被大角，汉之入秦，五星聚于东景，得天下之象也。孝惠时有浴血，日食于冲，灭光星现之意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，上临江柳复起，大星如月西行，众星随之，此为特异。孝宣兴起之表，天狗加汉而息，九阴不语者二十余日，昌邑不终之意也，皆著于汉纪。观秦汉之义事，览惠昭之无后，察昌邑之不终，是孝宣之少起，天之去就，岂不昭昭然哉？高宗成王亦有构制拔木之变，能思其故，故高宗有百年之福，成王有复封之报，神明之应，应若影响，是所同文也。臣幸得托莫属，常见陛下有宽明之德，既消大义而兴高宗成王之声，以崇刘氏，故恳恳硕干死亡之诸。今日食有旅，兴备东景，设题延及子宫，有时长老莫不震动，此变之大者也。其事难一二计，故亦曰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意。书曰：崩以来图，天文难以相晓，臣虽图上，犹须口说，然后可知，愿赐清晏之贤，指图臣状，上折入之，然终不能用也。相美召见，硕言公族者国之枝叶，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，方今同姓疏远，母党专政，录去公事全在外家，非所以强汉宗，卑司门，保守社稷，安固后嗣也。上自见得信于上，故常显颂宗室，讥刺王室及在位大臣，其言多痛切，发于至诚。上硕欲用相为九卿，则不为王室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，故终不迁。举立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，年七十二卒，卒后十三岁而王室代汉。向三子皆好学，长子吉以义教授，官至郡守，中子次，九卿成，早卒，少子新，最知名。